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齐秦收录在他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痛并快乐着》当中的《袖手旁观》。这是一首非常感人而且很动听的音乐作品。不过这首歌曲在齐秦所有的作品当中传唱度倒不是最高的，但是它对于很多歌手来说似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因为这些年这首歌一再被翻唱。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曲在大众当中一直不是那么高的传唱度，可是在歌手里面一再被翻唱的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因为这首歌的音域跨度虽然不大，但是它的 K 的起点很高，旋律起伏多变，对情感运用的要求又需要极为充沛，所以对每一个歌者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有人说95年齐秦用他镶满金边的嗓子深情地演绎了一段平常又不平凡的爱情故事，说齐秦在那一年你可以听到他原唱的声音里面有一丝隐隐的慵懒，几分蓝色的神秘，十足透明的忧郁，还有多股不断袭来的冰冷，这种种构成了这首歌曲华丽的曲风。而我觉得一首大家都认为好听但是传唱度不高这样的一首歌曲，要么就是因为歌者的演唱技巧惊艳，要么就是情感上的共鸣。我觉得这首歌曲两者都符合，齐秦演绎的相当精彩，而且这首歌在情感上也绝对能够找到生活的对应点。你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这两句歌词，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就凭这两句歌词好像就告诉了很多人，生活当中情感当中有些事情有些困难是你想逃却逃不掉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两句话的普世的这种共鸣感，才会让这首歌曲直到今天大家再一次聆听仍然会被感动的原因吧。李健在前些年的歌手节目现场可以说是全程基本沿袭原唱的风格，他的声音犹如山林中流淌的清泉，婉转而舒适。因为比较好的翻唱了这首歌曲，在那期节目当中成功的跻身三甲。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翻唱齐秦的另外一首歌曲《遥远的天空底下》。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我将离开自己。我的牵挂

是萧亚轩所演唱的《夜》，每每听这首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王慧玲女士编剧的《夜奔》。在这部电影开场，你就可以感受到刘若英和黄磊的抒情对白所带来的那份文艺感，再加上鲍比达和姚谦联手做的电影原声音乐，所以真的一定要推荐。大提琴、钢琴加上传统的昆曲折子戏，还有那些文学气息浓厚的念白，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喜欢的话可以再次找回来听一听，做一个短暂的回顾，或许那是陪你看这部电影的人，或者说当年你看这部电影的心情，可以再次在音乐当中找回来。在电影里头，弦乐的迎合和烘托，你会发现那些喜欢的、被爱的、爱的纠缠不清的、明的暗的情愫，还有友谊爱情的戏剧冲撞，镜头里仿佛都是带着一些旧日的尘埃，一帧帧一幕幕的伴随着他们的旁白铺卷而来。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刘若英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几句对白，不过我没有找到电影原声，我读给你听吧。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那么熟悉，怎么可能还没有相遇？我每每听这几句话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说的是电台广播的这些主持人。我们跟很多人很熟悉，因为总在电波当中天天跟各位见面，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这就算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吧。还有一段我很喜欢，刘若英在这部电影当中所出演的婴儿写给黄磊的几句话：你的话让我惭愧，我是这样心甘情愿地沉浮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那些戏台上的忠义和情爱。昨天看了牡丹亭的寻梦，还是哭了。比起现实生活，我更熟知那些戏曲故事里的人，他们的悲喜冷暖，有时候一句唱词就能让我落泪。我但愿你不至于觉得我可笑。怎么样，这些散文诗般的台词，黄磊和刘若英算是黄金搭档，对不对？悲与喜读出来恰如其分，松弛有度，二位的文艺情侣气质几乎是公认的，让我偏执地觉得王慧玲这本子写的文字再好，也许换了其他演员拿腔拿调，也不会如此动人。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黄磊的文学大碟等等等等。 第六首等等等等是沈从文经典小说《编程》。 打开书，才想起这小说写于民国23年4月19日。读沈从文的小说，很像看 Discovery 频道。总是很忠实地记载故事中的地理、人文及历史。湖南是他的故乡，一如他所说，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他的著作总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中轻描淡写着。边城是描写一位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杜传夫的孙女遇见城里来的大少爷的凄凉爱情故事。这样的题材并不特别，但沈从文的文字却给这个故事无限的惆怅，因为他总是那么心同此理地关照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为人处事的社会背景。

恰逢了你双路眼，当这句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也许迷途的惆怅会追随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灰烬恰逢了你双的屋檐，当这句早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就成了 风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2012年电视剧《向着炮火前进》有拿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热血沸腾还是其他呢？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汪峰的身上有一股坚强的倔强的这种韧劲儿， 好像通过这首歌，他在传递的是很多事情只要咬牙坚持一下就能获得成功。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都在半路上就放弃了呢？光明的这首歌的歌词很有诗意，它采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而且这首歌的旋律上跨度有两个八度之上的这种激昂，所以听起来很过瘾。所以这首歌也是很多同学聚会或者说是单位聚餐的励志的必选曲目。可是说实话，我每一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这首歌刚刚出来不久就会因为歌词引发了一些争议，可是我觉得在文艺创作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你肯定会有一些参照物，或者说有一些借鉴，甚至有些灵感就是来源于某些人的诗作。但是从他通篇的字数跟原诗作的字数相比，我觉得应该算是灵感的启发吧，所以算不上很多网友的那种评价。当然也可能是听多了，所以这首歌的旋律像是在脑海当中已经被复刻上一样，所以总觉得好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阿妹的《听海》。 究竟是爱神的安排，又或是月老的牵线，要我走入你的世界，陪你风风雨雨，陪你支撑住这一片的天空。没有你，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做刻骨铭心。我仔细地想着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 我知道我无法子改变对你的那个承诺，因为每当望着这个海，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就好像响起你和我之间的山盟海誓。我会不惜一切守望着一生一世的缘分。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

想起又不肯舍弃。虽然这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 听到的是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并演唱的《平凡故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提醒各位，听这首歌你需要对照歌词，甚至可以把 MV 找出来去看一看。你会发现歌词里所描述的那些故事，包括 MV 里面所给你的那些信息传递，都是极为普通的平凡的故事，甚至你会立马在那样的故事当中找到共情感。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故事，普通人在面对生活的那份挣扎，好像我们都有过，都努力过，所以你会觉得相当有共鸣的一支音乐作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李建清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没有达到那个力度，那种感动总是挠了一下就走了，没有完全达到那种怎么说，就声嘶力竭的那种疼痛的感觉。可能这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一种状况吧。还有就是李宗盛大哥在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用力过猛，写得太长，所以这首歌也就受到这方面的局限，就成不了那种口口相传的音乐作品了。可是这一些都不能妨碍我们对这首歌的喜欢，因为真的不错，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拿出来和各位分享。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平凡故事》。好，在这样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刘若英的《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最终下，你问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就不再 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所演唱的《后来》，我差点忘了，今天我在微博当中有看到一个国外的学生获奖的动画作品，被称之为机械风的动画作品《杂种》。这个故事很短，大概只有几分钟，讲述的是地球受到重工业的污染之下，地球上的食物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整部影片的画风和想象力真的相当精彩，直接就加剧了我们对这种环境污染的恐惧的状态，所以建议各位爱护环境，少制造垃圾。这部影片的创作超级棒，你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 DJ 王平当中找来看一看。好，但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生活当中幸福安康，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周笔畅《岁月渗透》。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